啊啊！我没有没练声，我没 准备。来， 啊，哼，过来，你们，过来，你们，哎，行，有的呀，有点。 您这怎么回事？ 我练声啊，练声啊。 哦，这卖破烂是练声啊。我还没听那个唱歌带卖破烂的，这头一回。 我拿那找调门， 我拿这找调门。 我是 G 调，是 C 调。 哦，您试这是 C 够 C 的，这是够 C， 够 C 的， 够 C 的， 够 C 的。那您唱一个吧， 来吧。那么既然各位很赏脸嘛，愿意听我唱一个歌子，那我就唱一个小的很小的歌啊。我今天嗓子可不太好啊。哪位带钢琴来，咱们借用一下。谁带钢琴来了？ 带什么来呢？ 我们用完了还还给你们。 您借什么？ 我有谁带钢琴来了？ 谁也带不动一钢琴，出来四个人抬着钢琴来，那多重啊，是多大分量，怎么带啊？ 您带钢琴来了吗？ 我没有。我们相声带钢琴干嘛？ 我打呀，我打。 没有。 您弄那呢？您那个盒子那个带了吗？ 哪个？ 你们团里那个盒？ 盒？ 那个皮带那个？ 皮带。 给我那个我也行啊。 哪个？ 皮带那个。 什么呀？ 皮带套着肩膀上的那个。 这什么呀？ 那松紧线。你有那个吗？ 这叫松紧琴呐、啊。哎呀，这位还是河东给人讲课呢，这叫松紧琴呐、啊，好艺术家子，这叫手风琴。 我说手风琴，我怕你不懂。 我不懂啊， 我当然是知道了，手风琴嘛，我 手风琴是什么？ 手发琴嘛， 手风琴， 手发水吗？ 手风， 手风琴，手风琴，有手风琴吗？ 没有。 你们干嘛来了？你们没有手风琴？你们那个呢？拉的那个呢？ 哪个？ 那个我来啊！冷干冷，冷 干里边冷，冷干冷，冷干冷，冷干冷。这是什么？这叫什么？这个？ 那个， 为什么？ 为尔福。为尔福。 威尔福啊， 有吗？ 哎呀，威尔福还没有，有凡士林怎么样？你来点吗？ 说外国名你要不懂，你这玩意儿你这 那叫威汝林。 威汝林我知道，小风琴。 小风琴？ 小钢琴。 小钢琴搁脖子上，扛得动吗？ 小坠琴。 不是小坠琴，小提琴。 小提琴？有小提琴？ 没有。 什么也没有。你们干嘛来了？你们这剧团是干嘛的？你们什么也没有啊？ 我们相声，根本不用乐器。 完了，不要 啊， 不要了，没乐器，就这么唱了。 哦， 就这么唱了，不伴奏了啊。众位原谅听啊，按理说唱歌没有清唱的，这是胡来了，简直。 哦， 胡来了，简直。唱歌清唱，没有伴奏啊，就这么唱了 啊。 我今天嗓子不太好，但是我好好唱吧啊，我努力好好唱啊。我唱一个什么吧？唱一个迎春曲，好吧？ 哦，迎春曲好， 唱迎春曲。迎春曲啊，大家喜欢研究歌词，愿意要这个词呢，我们把这个歌词啊开下来送给你们。大家喜欢研究这个简谱呢，我们把这个哆来咪发这个简谱写下来送给你们。这歌很好学，也很好唱，1/4音符啊，就是一拍子呢是4分音符，半拍呢是8分音符，那个半拍的半拍呢就是16分音符啊。男生也可以唱，女生可以唱。唱大调呢就是以哆为哆，唱小调是以拉为哆。那么我们的要求上说呢，如果唱这歌一定把音符唱够了啊，就好听了。它中间没有休止符，没有空拍，这个歌很不好听。注意啊，咱们就唱这个迎春曲啊。 好， 我是严肃认真啊，有多劲使多劲啊。 太好了， 我给你唱了，没有身段，不比划啊。迎春曲啊。 有大的灯了走出来呀，没有大的灯了老小孩啊，监狱拐子大花篮啊，一大一个灯了俩大一个。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

那听李金顺李金顺吗？你问这个这观众这个老大爷老大娘们知道吧？你们都听过吧？你说这多少年了？ 哦，你要二十来岁，我也赶上了。啊， 李金顺你听过？ 哎，听过。 李金顺你赶上了？ 啊，赶上了。 多大？哪？ 啊， 你多大？ 啊， 你二十？ 二十？ 你三十？ 三十几？我六十四了。 你六十岁 啊？ 你六十多岁？ 哎， 嘿，你娃娃脸。哎， 小孩脸，小孩脸，我成娃娃哥哥了。像话 吗？你赶着赶着不更好吗？ 啊， 赶着再说说， 说说， 你听吧， 听听我也听听。 那说那个。李金顺李金顺知道吗？ 啊，知道， 高调门 啊， 高嗓门， 嗯， 唱低音的那时候有谁呀、啊、爱莲青， 对对， 哎，就是现在有他徒弟们连小军吗？ 对对、 啊、连小军的师傅爱莲青吗？ 嗯， 你问问这个上年的这观众们啊，知道爱莲青吗、嗯、没听过本人的有听过他唱片吧？ 对对， 那个那唱法啊，人家你们还记得吗？啊，你们听过那还记得吗？ 哎、啊，都记得。 怎么？我给你们小两句怎么样？ 哎，你这是干嘛？ 捧不成， 自己捧自己的场。 哎，我给小两句。 嘿嘿 啊， 哎， 我小这个爱莲青这个唱法。 哦，你要小小爱莲青。 哎， 好。 爱莲青是哪出戏好知道吗？ 哦，最拿手的是烧骨记。 呵， 嗯， 没错， 打炮戏。 哎，对对， 打炮戏 啊， 不管到哪个剧场，头一天唱准这个。 哎， 烧骨记 是、 啊，我来了。 哎，好， 我唱。 这出戏都唱不了啊？ 啊，唱一片段， 没人打气的 啊， 就来几句， 几句。 哎， 来尝尝， 就来。这出戏的主要唱段吧。 哎。 就是那个怀抱着娇儿坐在了溜平，我心中好意似钢刀冲。 呵，就这点好。 哎，来这个。 哎哎 啊， 哎， 是吧？嗯，其实我嗓子还不错。 哦， 其实你们几位还赶上了。嗯，我没这样过，我长大个嗓子没那么好。 啊，那好。 没有过，这头一回。 哎，头一回，头一回， 头一回嗓子这样。 好， 来了这个。 嗯， 行了啊。 嗯， 闭眼，闭眼 啊，闭眼干嘛？ 闭眼听， 闭眼听啊。 哎，你闭着眼听 啊， 闭着眼听。 你看， 嗯，哎，连听没死 啊， 活着呢，活着呢，就那么像。睁眼一看，我 闭了、啊，白闭了这眼。 来这个啊， 哎， 注意啊， 嗯， 行啊，怀抱着娇儿坐在了溜平， 对， 那主要唱段， 嗯嗯， 怀抱着 啊， 哎， 您在那儿进宫啊？这是 怀抱着， 怀抱的幼主爷， 怀抱着。有主意 啊！ 什么二进宫啊？ 哎，什么二进宫啊？ 我哪知道啊？这唱的是谁戏来着？ 啊， 烧骨记。 烧骨记。 我呢？ 你唱二进宫哪成啊？ 哎，哎 哎， 你看见没？ 啊， 这说明什么问题啊？ 什么呀？ 会的多，肚子玩意儿多。 哟哈， 玩意儿会多，刚用那个，嗯，这出来了。 哎。人家编这个出来， 嗯， 您唱这个， 这， 嗯， 怀抱着 啊， 嗯，怀抱着娇儿坐在了那， 嗯， 怀抱着， 好，河北梆子也出来了， 怎么着？ 人家不烧骨记吗？ 你看， 嗯， 找不着这调门了，怎么？ 这戏唱的。 哎，这怎么回事这是？ 我哪知道啊？ 刚才在后台还试试， 你刚才后台唱挺好，到这儿怎么变这样了？ 后台试了，我这人总是后台能耐大。 是啊， 到这儿呢，上台差点。 嗨，